二，新词语。移斜，繁华，辛劳，背影，照例，初春，阳光，单薄，瘦小，立刻，迅速，摊子，灰，然而，目光，明显，发育，获救，沾，满，油污，乱，鹅，格格不入，回头，蓝，漏，庄重，神情，价格，套餐，皱，细心，整理，数，众人，午餐，过年，烧鸡，好奇，打量，引人注目，啃，鸡块，交谈，人家，笑话，勇，一丝。